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41集，挑衅。记者招待会结束后，沙副局长和宋猜坐在办公室里热情交谈。 你们的工作还很艰巨，有什么我能帮到的，尽管开口。 哈哈，你们商界的支持，还有媒体的督促，就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。 谢谢。这次端了他们的运输线，接下来应该还有大动作吧？ 案情细节是警队机密，只有办案警员知道，我是一概不过问的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 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只是想看看有没有能帮得上的地方。 已经很感谢了。 那行，请把我的问候转达给前线的警察们。 说罢，宋猜和沙副局长握手离开，在门口看到了余生海的海报。华城小学的开学典礼上，音乐响起，幕布拉开，阿喜穿着玩偶服，跟随其他的学生涌入舞台中央，卖力的表演。苏清竹和赵大明白坐在台下。 那些行动报告你都看过了吗？ 赵大明白点点头。 有没有想起什么？ 赵大明白又摇了摇头。苏清竹有些失落，他没能从报告中找到任何破绽。 我来说一下我的疑问。每个人出现的时间地点都非常合理，还有廖警官的签字确认，但是廖警官当时只能守在一个地方，他又如何确认每份报告的真实性？ 赵导明白似懂非懂，瞪大了眼睛。这时阿喜的表演结束了，从后台出来，苏清竹亲昵地帮阿喜梳头穿外套。 能不能借我100块钱？ 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 我爸快回来了，不能整天跟你待在一起，我怕你忘了。 这和钱有什么关系啊？ 欠钱的总是会被人惦记。 你爸教你的？ 是房东姐姐。 远处的路边，戴维正在车里窥视，随后回到澡堂的办公室，将照片递交给梁龙。梁龙翻看着照片， 7岁，说明洛翔在消失之前就有了这个野种。他天天跟我在一起，我怎么没有察觉？ 他会不会不是翔哥的女儿？这女儿是假的？ 女儿是真的，爹就不一定是真的了。 说着，梁龙站起身。 走，去医院。 医院的走廊里，廖永嘉推着太太，正准备去见医生。 你最近怎么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 哪有？ 工作忙的话不用特意过来看我，反正一打开电视就能看见你的脸。 我也不是经常会上电视，最近刚破了一起案子，局里给我放了几天假。 快退休的人了还这么拼命。 在医院待的还习惯吗？等你好了我们就搬回去住啊。 我这病还能好吗？老廖，谢谢你这些年为了给我治病，你已经透支太多了。 今天只是一次普通检查，别胡思乱想。 轮椅停下，廖永嘉敲了敲门。 请进。 医生你好，我们预约过。 廖警官您好。 医生抬起头，居然是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梁龙。廖永嘉脸色一沉，要推太太走，谁知梁龙一把握住了廖太太的手。 廖太太好。 廖太太诧异地抽回手，看向廖永嘉。 医生，我们出去谈。 两个人走出房间，廖永嘉把梁龙按在墙上。 离我家人远点。 廖警官，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下你，这有助于我们开启一段伟大的友谊。我刚才看了药单，你老婆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一盒要3000块，卖得比毒品还贵，你们吃得起吗？药费是不是压得你喘不过气啊？我在医院里有熟人，可以帮你来一场医疗事故。 我呀， 还是说你不忍心啊？为了前途，你可以杀死自己的手下，搞不好大辉都是被你灭口的，还有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？如果被你老婆知道廖警官是这样的人，就算没病也会被吓个半死吧。 面对不加掩饰的一再挑衅，廖永嘉终于忍耐不住了，一拳把梁龙打倒在地，坐在梁龙身上一拳接着一拳，梁龙被打得晕头转向。廖永嘉满手是血，正准备再打一拳，廖太太坐着轮椅打开了门。廖永嘉看到太太愣了片刻，举起的拳头又放下了。此时戴维拿着相机出现，对着现场不停地拍照。廖永嘉这才明白过来自己是上当了。满脸是血的梁龙艰难地转过头，对着镜头咧嘴大笑。很快梁龙顶着猪头脸被一群记者围在中间，面前堆满了话筒，混在其中的戴维试图挑起事端。 梁先生，方便透露一下动手打人的警察是谁吗？ 就是这两天你们经常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位廖警官。 他是缉毒英雄，总不会无缘无故打人吧？ 啊，理由也不是没有。几年前我确实吸过毒，但我早就戒掉了。可能廖警官嫉恶如仇，对我们这些人有偏见吧。 他应该不会抓没有违法的人吧？ 梁龙抬起头，眼神中透露着恐惧。记者们似乎嗅到了爆点，纷纷拍照记录。梁龙和戴维暗中交换了一个得逞的眼神。半小时后，廖永嘉一脸落寞地走出沙副局长的办公室，来到洗手间，反复地用冷水冲头，试图让自己冷静。他神情肃穆地站在镜子前，手中空无一物，却标准而缓慢地完成了佩戴警徽、警衔、配枪的动作，对着镜子敬礼。茶园内室，宋猜把一个礼盒推给张贤。 大辉死了，现在警察盯得很紧，我的人很难在边境线活动。 我知道，这不怪你，只是运气不太好。你的提议我已经转告给蔡先生了。 蔡先生的答复是？ 蔡先生的意思是尽快搭建销售网络，发展新下家，在本地消化库存，早日回归正轨。 哎呀，这个嘛， 有什么顾虑？ 现在世道变了，我怕新人不服我。 他们不用服你，只需要听从蔡先生的命令。 好，我会尽快行动。 张贤打开礼盒看了一眼，里面全都是美金， 张贤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转身离开。宋猜看向旁边的冯多， 寻找合适的下家，大辉的死也许是干掉蔡志明的好机会。 是。 看守所里，狱警清点的扣押物品，将钥匙、钱包、手机都一并还给陈默。知道陈默要回家，苏青竹开心地在厨房里做饭，阿喜则在桌前心不在焉地写作业，眼睛时不时地看向房门。这时敲门声响起，阿喜跑向门口。 是我爸回来了。 阿喜打开门，门外站的却是梁龙。 阿喜，你先进屋。 阿喜看了一眼梁龙，飞快地跑进自己的房间。梁龙走了进来。 你来干什么？ 找阿翔商量点事儿。他不是今天出来吗？ 跟我说就行了，我转告他。 哎呀，自从阿翔出现以后，钱倒是赚了不少，毒品一点没见着。我现在要是去警察局自首，警察都不相信我是个贩毒的。 他帮你够多了，现在人还没出来，又想让他做什么？ 梁龙拿出一包冰毒放在桌上。 最近市面上出现了这种冰毒，卖得很好，人工合成，几乎没有成本，容易让人上瘾。我想跟阿翔一起合作，抢占先机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。 我替阿翔回答你，没兴趣。我不会再让他见你了，跟了你以后就没一件好事。 你听我说。 带着你的东西滚蛋。 梁龙无奈地准备离开，发现陈默正站在自己的身后。 阿翔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 陈默无视了苏青竹，跟着梁龙离开。苏青竹呆立原地，正要开口，陈默却已经消失在门外。40分钟后，陈默与梁龙来到老三的游戏室。 来这儿干什么？ 你知不知道现在市场上流出一批冰毒，销路极好。 我才出来上哪儿知道去？谁的货？ 只知道老三在卖，不知道上家是谁。 那还不好办。 陈默直接踹开游戏厅的门，老三一看到他俩，吓得撒腿就跑，结果被堵住了去路，一顿胖揍。 小哥，龙哥，别打了！你们想问什么？我全说。 听说你这儿有批好货啊，哪来的？ 龙哥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，有人让我托管代卖，55分账，现在这玩意儿很火呀的。 看来我在里面听到的传闻是真的。 什么传闻？ 大辉的上线叫宋猜，负责帮蔡志明管理库存。现在看来，他也在开发新的产业链，准备亲自出手了。 要不你去跟他谈谈。